上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啊，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有 啊， 然后呢？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嗯，然后呢？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嗯， 好、哦，我当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 虾。 换手一动，给观众一个梦，压抑中有笑容，手中海报却不能喊吧，反而那只牛仔吗，你永远都猜不到。每当我在台上演唱两个包袱，你就在底下偷偷吃我的包袱，不敢再摆个飞书，再将爱说清楚。选我，我将瘫痪颜色，变出你的选择，将自由的笔身变不见的奇迹，一零一变不见才惊喜。手摊开帽子里，总能空手出牌，不管切多少牌，总能切到回来。手中海报却不能喊吧，半个鸟就留在吗？你永远都在。 刚才两首歌分别是张学友《我只想唱歌》，还有周杰伦这样一首《魔术先生》。那最近周董不仅是忙着他的新专辑，还忙着变魔术。林书豪曾经在微博上和周杰伦比拼变魔术，那最近网上就曝光了周杰伦和林书豪面对面变魔术的视频。在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是林书豪变魔术失败了，周杰伦于是上前示范操作，却被网友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好，继续我们的热力追击。那最近呢，李宇春的2018流行巡回演唱会是在上海站开唱，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超女决赛的时候给李宇春送粽子的夏奶奶也来到了现场。在舞台上，李宇春叫夏奶奶还和她隔空拥抱。这么多年来，夏奶奶经常也是坐飞机飞往全国各地来看李宇春的演唱会。李宇春逢年过节也会打电话给夏奶奶，还让父母去看望她。在李宇春口中的夏奶奶已经87岁了，二人因为音乐结缘，如同家人一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也是李宇春送给歌迷的，叫做《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春天的夜风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

等待，那些爱情的等待，那些爱爱美丽的异彩，对你有种感觉一直存在我的来，你像个春天走来，就像跳了舞台云彩，我的心飞起来，哎哎哎，没有人没有人能像你让我依赖心扉，哎，想躲开你，想见到你，怎么做才对，远远地爱你，我只是 这首袁娅维远远的来自于她最近推出的第二张专辑 Tiara。 那不久之前她是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现场爆料在录制期间呢身体抱恙，一度呢说不出话来，靠喝枇杷膏加上刮痧才勉强录歌，那真的是用勇气和毅力来完成的事情了。这张专辑是让歌迷等了3年多的时间，袁娅维在现场也表示，做音乐不是做烧饼，音乐像宇宙，必须要经历一段时间才可以把故事讲出来。而在昨天她也是带着新专辑做客我们节目现场，坦诚地分享了音乐和他的内心。动力火车的巡演继续是在转动当中，5月12号将会在台湾地区的高雄开唱。严志玲坦言呢，近年记忆力衰退，好强的尤秋兴则坚持自己还不错。只不过呢，二人透露最近一次是在马来西亚云顶开唱的时候，严志玲因为看不到提词机，几乎整首歌是处于乱唱的阶段，心情超紧张。自嘲现在的体力，若是以成名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来形容，大概只能唱8遍而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一首代表作，来自于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啦，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控诉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那那，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

受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天气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而且北风比较明显，阵风可达六级左右，局部地区有扬沙，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上北部地区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上午北部有浮尘，局部地区有扬沙，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各卫视打造的音乐综艺节目的情况。我想和你唱第三季上周惊喜回归，今晚8:20播出的第二期节目继续放大招，邀请到了乐坛新生代人气歌手王源重磅加盟。据了解，节目现场高能不断，各路粉丝们不仅纷纷大秀唱功，展示超强才艺，轮番引爆现场的小高潮，而王源更是自曝爱唱网络神曲《我们不一样》是一首 KTV 首选曲目，惹得现场观众尖叫连连，大呼好意外。再来关注明天要在北京卫视开播的明星跨界真人秀《跨界歌王》第三季。作为本季首发跨界歌手之一，吴秀波的亲笔加盟让明星阵容备受关注。时隔20多年，吴秀波重返音乐舞台，带着回归初心的诚意，回味年少时在酒吧驻唱的歌手生涯。同样是本届首发跨界歌手之一的刘恺威，在节目播出前就以深情低音炮的质感嗓音和全情投入享受音乐的心态而备受期待。在昨天举办的看片会中，联合总导演称赞道，刘恺威就像一首悠长的爵士，越品越有味道。明晚10点，浙江卫视大型音乐节目《异口同声》，罗大佑亲临现场。罗大佑作为华语乐坛的元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版的 Bob Dylan。节目中罗大佑震撼开唱，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怀旧经典掀起的记忆涌浪，更是照进现实30年仍旧不衰的时代呐喊。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继续来关注近期歌坛热点资讯。那最近呢，谭咏麟举行了银河岁月40载中国巡回演唱会2018深圳 Uncle 站的新闻发布会。那深圳也是为数不多的返场城市之一，除了旧作呢，他的新专辑欣赏当中的部分曲目也是在演唱会的歌单当中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原本是张学友来亲自填词，不过当时忙着巡演，拖了3个月时间，最终还是放弃了。这首带有禅意的《关》，最终是由陈永浩作词，谭咏麟作曲。我们就来听由谭咏麟和张学友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关》。 看人看你所有，却看不清我自己。我听说这世界是无尽，上天搭建好行情，以为真，曾经我曾问为什么，有一些誓言烟味的纠结，放下一切就罢，是时候就会开花。听说一切皆为心所作，世间所有路也如梦，心里看懂就放下。 这是魔岩三杰当中的窦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艳阳天》。魔岩三杰是90年代中国摇滚的一次成功企划，而94年登上香港红磡体育馆也被看作是中国摇滚的一大盛事。虽然这些年三人不是那么活跃，不过每一次亮相都足以引起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窦唯是现身到了某音乐节，并没有带乐队，一个人全程演奏了50分钟，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台上的窦唯也从昔日摇滚青年变成沧桑的大叔，而台下的铁粉不忘叮嘱他一定要注意身体。继续我们的热力追击，通过歌手被大家认识的张天，在五一的某个音乐节上呢，也是3天2站的密集行程，在上海以及北京和乐迷欢度假期。作为本季歌手上最年轻的选手，张天具有国际视野，他不仅可以唱 jazz 和 soul， 也能驾驭摇滚流行。他也是继邓紫棋之后通过歌手节目走红的香港90后女歌手。首先我们来听他在歌手上首期的战歌 Queen B。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真假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Yes. Let me let you know more rules. Flow sisters, 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Let me hear your flow, sister. Hear my mama laugh, let it know, Moulin Rouge. Flow, sister. Hear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our flow, sister.

在感性之余，张小厚还风趣的调侃嘉宾陈丽，说二人越来越有兄妹相。陈丽则是淡淡回应，因为自己最近长胖了。而好妹妹乐队巡演还将陆续前往其他城市。如今的选秀是越来越低龄化。那日前呢，一场寻找外星人大赛是在北京启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比赛，为一大批3到16岁年龄段的孩子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时也挖掘出最具艺术潜力的孩子进行签约培养。在我们榜单当中就曾出现过这个年龄段的小歌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13岁时推出的一首单曲，叫做 I Don't Know， 他名字叫做聂杰明 James。 在下个小时，罗云熙将会做客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You make my heart disappear. You lock my soul into chains. But when you're asleep, I am afraid. Try to drift me off this boat. Caus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简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 欢迎至

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他专业学习舞蹈，从组合成员出道，做演员演绎别样人生。他是何以笙箫默中的少年何以琛，很少有人经历过他的多彩人生。54青年节中歌榜，欢迎多期发展好青年罗云熙做客直播间，分享个人首张专辑《十二人生》，把他的故事唱给你听。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坐在我对面的就是多期发展的好青年罗云熙，我们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今天很开心能够到这里来和大家聊天。大家好，我是罗云熙，打招呼吧。 这一次带来个人首张专辑《十二人生》。一般来说数字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那么这个十二人生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十二人生它只是一个概念。然后这张专辑的话，它有三首主打歌嘛，分别是不是我、白色舞鞋以及放肆。 是， 然后这三首歌其实就分别对应了我三个时期的不同的状态。不是我的话，是我在作为演员的时候，有不同时期的饰演不同角色的这种可能会迷失自我，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当时我作为演员可能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不是我，是我当初现在的这种状态。那白色舞鞋的话，就是我曾经作为舞蹈演员也好，舞蹈学生也好，在学习芭蕾舞的时候这一段时期的一种状态。然而放肆的话，就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摇滚舞曲这种类型，其实是我第一次尝试嘛。也算是踏出安全区，破格去尝试新鲜的东西，可能这是我将来的一种状态。所以是过去、现在与将来，在一年四个季节当中，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分享它，所以就三四一十二来到了，就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 哦，明白了。其实刚才罗云熙对这三首主打歌的介绍，也是你自己人生当中的不同的角色。多期发展好青年嘛，有舞蹈演员跳芭蕾舞嘛，你也是专业舞者出身哈。然后还有像演员，因为在何以笙箫默电视剧版当中的少年何以琛就是由你来扮演的，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谢谢。 然后此刻放肆其实是歌手的一个身份，而且你跳出了安全区，尝试了这样摇滚的曲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剖析解析罗云熙。首先来听这首放肆。 我知道胜利不是最后目标，下一秒英雄也渺小，正常的游戏不是玩笑，等谁来揭晓。追寻的路上偶尔会跌倒，走过的路大海被转全 至少。 这首《放肆》来自于罗云熙的首张专辑《十二人生》。那以时间为轴，我们先从你的舞蹈这样的一个舞者的身份来说。 OK， 没问题。 那我们自然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白色舞鞋》。罗云熙和芭蕾舞室相伴了11年，而且你是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芭蕾表教专业。 没错。 所以这是怎样的一段经历？ 可能芭蕾舞在大家的这个印象当中就是一种非常高雅非常优美的艺术吧。但其实你当你切身实地的去学习了11年之久的芭蕾之后，你会发现在这背后其实是拥有更多的汗水，更多的艰辛，更多的残酷。所以说其实优美的艺术背后往往会有一些很心酸吧。我觉得这首《白色舞鞋》就是把我这11年的对芭蕾舞的这种学习也好、状态也好、经历也好，写进了这首歌曲当中。就是想把这种经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通过这首歌曲 《白色舞鞋》。 看，脚步会悬在舞台的中间，一场即兴式表演。而又强烈，心跳和执念，修炼多少心酸，闭上眼，心连着脚尖，一步一步连着信念，就好像你在我身边，浮现起画面，观众席呈现笑容多甜。最后完美笔写，看，脚步会悬在舞台的中间，一场即兴式表演。又强烈，心跳和沉眠，修炼多少心酸，闭上眼，心连着脚尖，一步一步连着信念，就好像你在我身边，浮现起画面，观众席呈现笑容多甜。 白色舞鞋这首歌也是专辑最早敲定的主打歌了。 对。这首歌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怎么说呢，和制作人刘凤瑶，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刘凤瑶，当时第一次见面沟通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希望能够制作一首歌曲来体验我和芭蕾的这种不解之缘。然后歌曲的风格本身呢，也是我希望能够融入芭蕾这种舞曲的一种这种4/3拍的感觉。然后结果凤瑶和我就相当的默契，当我第一次听到 demo 小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就瞬间就爱上了这首歌。 因为你和芭蕾相伴了是11年，那后来当然也有身份的不同转换，像组合呀或者是演戏。所以你跟芭蕾现在跟他的关系是怎样呢？ 说实话是有些遗憾吧。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艺人了，所以说很多工作的原因，很少时间能够再捡回芭蕾去作为舞者去跳也好啊，然后是怎么样也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遗憾吧。 所 所以这些遗憾也许会在歌曲当中或者是未来影视剧当中去弥补、 哎、对，没错， 如果有合适的角色，那当然是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了。 嗯，对，没错。 我们知道呢，像去年来中国榜做客的 Team Spark 当中有好几位成员最早就是 dancer 出身，那像最近的人气网综、哦、这就是街舞，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街舞这样的一个门类。不过对于很多大众来说，可能舞蹈并没有像音乐或者是影视那样受关注，所以你当初最早去学习舞蹈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怎么说呢，也是阴差阳错的吧、 哦、 我爸爸他就是一名舞蹈教师、 哦、 对，但是我爸爸他深知学习舞蹈的辛酸与辛苦，所以他觉得这孩子就别学舞蹈了吧，不要让他那么辛苦了。对，这是我爸最初的想法。 嗯， 但是呢，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就三四岁吧，我爸爸那个时候在排练厅放了一段音乐，因为他需要编舞。 嗯， 然后他带上我去了，结果我听见那段音乐之后，我就翩翩起舞。然后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子随着这个音乐能够跳出让他觉得很震惊的舞姿的时候， 就是他都没法编出来的舞姿， 对，他觉得这小孩有天赋，你还是得去学舞蹈吧、嗯、 不学舞蹈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所以就这样子的话，然后就还是和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最后这当中，因为我们在片花当中也听到过还有做组合的经历， 嗯， 当时应该是叫做 G-Boys 3。 嗯，对， 所以这又是怎样的一个从舞者变成了组合的成员？ 嗯，是这样的嘛，我们当时不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学习专业芭蕾舞嘛、 嗯嗯、 然后我们那个学院其实有播音主持系的同学、 哦、 校友，然后我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当我毕了业之后，我去澳门实习了一年、 嗯、 然后在这个时间段，我有播音主持系的同学在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 嗯、 正好那一期节目就有一个主题是讲芭蕾舞学生或者芭蕾舞演员的、 哦、 然后他就推荐我去参加了那个节目。 嗯， 然后通过这期节目的话就被北京的娱乐公司发现了，然后就这样子邀请我来到北京，然后作为练习生踏入了娱乐圈。 嗯，所以一切都是机缘巧合。 对， 练习跳舞是阴差阳错，然后呢有机会成为一名演员或者是组合成员、嗯、也是因为这种机缘巧合。 机缘巧合，对。 那好，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不是我。 嗯， 也是你在开始说到的，这是跟你演员身份和契合的一首歌哈。 嗯，对，这首歌曲的话就是我和非常知名的制作人崔迪老师， 嗯， 一起共同制作完成的一首我十二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首主打歌。 嗯， 啊，其实我和崔迪老师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接触过，而且还缘分匪浅。 嗯，怎么讲？ 当时也是参加一档节目叫做生动亚洲，当时是作为JL 组合的时候去参加的那个节目、 嗯、 然后当时就是崔老师来辅导我们的音乐部分的所有的一些东西。 嗯 嗯，那个时候就和崔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当时我就认他作为师父了嘛。 啊，那会儿就已经是有这样的 一个 关系，师生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对，没错。然后呢就是这次就很高兴能够再次和崔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完成了这首不是我的制作。那不是我这首歌呢，就其实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我当时作为演员的时候的一种心态。 嗯嗯， 因为我当时真的是从一个剧组结束了之后，很快的时间又到了另外一个剧组，从这个角色 到另外一个角色， 到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可能作为我罗云熙的这个时间是真的少之又少。 嗯嗯，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是这个角色还是我自己？ 嗯， 我是医生还是？还是什么几千年前的一个飘飘欲仙的这种侠客也好，还是怎么样？ 嗯， 就是可能会有这种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感觉。 嗯， 大家可能在就是现在生活当中这种忙碌的生活当中也会有这种迷失自我的状态， 是 在向自己提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 嗯， 对吧？但是其实当我现在反过来想那段时期的时候，我这种状态反而是正确的。 嗯， 因为怎么说呢，作为艺人你要作为演员，你要饰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必须得 成为那个人。 对，你必须得跳脱你自己成为那个人。 嗯， 所以怎么说，我们这首歌我觉得主旨就说得非常好，是我亦不是我，不是我就是我。 用了青涩我还是我，别曾退缩，哭 哭一场，一切值得。说不清，看不破，回忆别做梦。是迷雾，人领悟，岁月后都看透。不怕感动，感动有没有？带着谁的歌喉，谁的面孔卖弄、oh, 爱过远过疯过挣扎过笑着说我的错，装作铭心不可千帆过，没谁不可，或许踮起脚尖才能够走更久，已不是我要这种光荣，如何我已不是我， 不是我，这是你关于演员身份的一种感悟了。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就是你在电视剧《何以笙箫默》当中饰演的少年何以琛。 嗯哼， 所以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呢？ 其实也是很巧合了、是我之前的一个剧组的演员副导演，然后正好需要寻找到就是《何以笙箫默》当中小少年何以琛这个角色的演员、他立马就想起了我，因为他觉得我的这个气质也好，形象也好，应该和这个角色还挺贴的， 是， 他就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导演刘俊杰。那刘俊杰在看到我的照片之后觉得没错，就是他了，所以我都没有试镜，就直接来到了剧组和刘俊杰导演见了面。和他沟通了之后，他觉得越发的觉得就是，这种状态就对了。那，经过和导演的沟通嘛，然后在我自己和，自己对角色的研究，加上我们去，因为。成年的何以琛是钟汉良大哥他所饰演的， 是是， 加上我去探他的班看他的表演，这种种的一切，我觉得造就了我对这个角色的诠释。 在你饰演的众多角色当中，你最爱的是哪一个？ 每一个角色都是我的 角色。这是一个标准答案，不会出错 标准答案。但其实你要问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内心戏非常丰富的角色。其实我不是说特别擅长这种角色，但是我觉得这种角色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所以我更愿意去尝试这种有对于我来说有挑战的角色。 作为演员可能需要眼睛会说话，那作为歌手这样一种另外一种身份的尝试，你认为就是在演唱上最重要的是哪一方面呢？ 我觉得其实我的歌手的身份和演员的身份，首先两种身份是不冲突的，而且怎么说呢，反而他们会相辅相成，给我一些帮助。因为刚才耿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演员需要用眼睛来说话，而歌者的话你需要去通过你的声音表达丰富的感情。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对于情感的悟吧，一个字悟。我觉得如果说你能通过自己的这种感悟去把歌曲演绎好，你就能够通过这种感悟歌曲的方式再去理解角色。所以说其实两种身份对我来说都是我首先我蛮喜欢，其次他们会相辅相成的帮助到我。 这样很好，就是很享受这种状态是很好的。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罗云熙的首张专辑《十二人生》，这当中有他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人生感悟。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电影人生》。 在演唱这首歌或者是这首歌的创作的时候，你当时有没有跟创作人进行怎样的沟通呢？ 其实这首歌也是和刘凤瑶老师一起合作的， 对，他做的曲。 对，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和凤瑶哈是属于那种一拍即合型的那种。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也是通过就是我们工作室的老师，然后找到了刘凤瑶老师，因为他们推荐给我的，就是觉得刘凤瑶老师，因为他是新锐的奇才，在音乐方面他是一个新锐的奇才，觉得我们都是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可能在这种灵感上会有共通点，然后就这样子介绍相互认识了。结果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子的，真的，之前我说过白色舞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之后，然后他给到我的小样让我非常的惊艳，这首电影人生同样是这样的，我告诉他，我说我自己非常喜欢这种 Tango 的风格，我给他了一个我喜欢的小样音乐，我说这首电影人生要有这个我对于演员这种角色的诠释，然后融合我喜欢的这种 Tango 的元素。凤瑶也是感觉就是和我非常的默契，我把这两点我所需要的东西告诉他了之后，他给到我的这首歌的小样就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演绎他了。 在午后后中剧本日间小手 action 后，我是某某任他梦墙内外相偎街头，哭着绚烂笑着泪流，自然我照单全收，对白里幸福他总是无独有偶，一见倾心白头相守，卸妆后出门游走，没有了英雄也没有小丑，快乐和伤心全都有理由，疯狂的人前人后，谁来帮我推动一下按钮，把这欢欢爱意搞成白昼，时光这次沙漏是最温柔的追求，无尽的笑容真实的自在游走，认真的路总不会丢，不去闪动 这首电影人生是 Tango 的风格，我们的罗云熙是学芭蕾舞的，那你对舞蹈的理解，如果说你跳 Tango 的话你会怎样去演绎？ Tango 就是一种非常有激情了，然后非常有戏剧性的一种舞蹈，我觉得如果我来演绎 Tango 的话，肯定就像讲述我的一段故事一样，要把这个故事性和这种舞蹈的这种优美还有激情带给观众。 有没有考虑过未来会去出演音乐剧之类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 当然了， 你想形体吗？没有问题，学舞蹈的形象没有问题，也是演影视剧的，唱歌现在我们也可以出专辑。 当然我觉得音乐剧哈，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首先它会融入表演，其次它会用到我的舞蹈的基础，再其次它是这种面对舞台的观众，然后又圆了我这个这么多年没有上舞台和观众打交道了的这个舞台梦，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价值控、 颜值控、 潮流控， 一汽丰田首款 DNGA 蜂巢概念 SUV 奕泽，搭载全新2.0升发动机亮相北京车展， 就要挑剔的你。 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 一汽丰田。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明天早上北部地区可能有浮尘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天气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而且北风比较明显，阵风可达6级左右，局部地区有扬沙，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上北部地区有浮尘，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上午北部有浮尘，局部地区有扬沙，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今年的5月4号是第69个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99周年。由广大网友评审出的2018年度中国十大新青年排行榜揭晓，蔡徐坤、武大靖、毛不易、冯提莫、唐朝、曹兴尔、柯洁、刘洋洋、劳卓昌、王方胜等10位来自娱乐界、体育界、文化界、商业界的代表人物最终入选。此外，同样在今天揭晓的奖项还有中国十大青年电视剧编剧，饶俊、李潇、冯骥、小吉祥天、孟杰等获此殊荣。早前中国十大青年电视剧编剧提名揭晓，引发了行业轰动，包括老爸当家的编剧孙允婷、法医秦明的编剧郭林元、克拉恋人的编剧李杰等34位优秀编剧入围，角逐最终的十大优秀编剧。据了解，继中国十大青年电视剧制片人和中国十大青年电视剧编剧后，评委会还将颁发中国十大青年电视剧导演奖项，目前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推荐和自荐环节。来关注一部新生代演员倾力奉献的电影，由徐静蕾监制的科幻青春剧《同学两亿岁》首款包你好看版预告惊喜亮相。早在拍摄期探班发布会中，徐静蕾就曾调侃道，自己开拍前是带领一众主演进行了封闭式训练，尽管打了预防针，但是在真枪实弹的拍摄前期，长相神似徐静蕾的李庚希还是经常因为苛责自己演技而哭鼻子。新生代演员的演技还未曝光就引发了众多期待。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萨顶顶，左手指月。第九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第八位，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风这一生。 第七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 第六位，张杰，真假。 缘起于幻想，却笑作荒唐。 第五位，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把自己当天才。 第四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三位，曹玄彬，别君叹。 我总喜宴飞翔，春复秋往事无常。 第二位，张信哲，不再 拥抱我 洲冠军曲目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他专业学习舞蹈，从组合成员出道，做演员。演绎别样人生，他是《何以笙箫默》中的少年何以琛，很少有人经历过他的多彩人生。五四青年节，中歌榜，欢迎多栖发展好青年罗云熙做客直播间，分享个人首张专辑《十二人生》，把他的故事唱给你听。罗云熙个人首张专辑《十二人生》，不是我。 爱过、怨过、疯过、挣扎过，笑着说我的错，装作铭心过，可千帆过，没谁不可。 白色舞鞋。 闭上眼睛。我身边浮现起画面，万种戏呈现，笑容多甜。 放肆。 穿上多少绚丽外表，身份中能有多闪耀，不需要衬托虚荣换来骄傲，做自己不用潦草。我知道。 电影人生。 公共的人前人后，谁来帮我推动一下按钮，把这混混。光这尊沙漏是最温柔的，却又无尽的笑容。 梧桐街， 从昨天到今天，点滴汇成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我的音符全部为你谱写。 是骗 钢铁人， 钢铁人也害怕受伤，满身盔甲不能抵挡，黑夜来临需要你来提醒我没有被遗忘。 勇， 敞开心扉，放手去追，挥洒汗水，筑梦的堡垒，再苦再累不怨不悔，呐喊出心中曾闪烁的卑微。 那民国 一旁的如果结果就像你的轮廓，冷眼旁观，等我先放下执着。 文字游戏， 一种文字游戏，让我误解我是你唯一的真心，惯着我的脾气，我的叛逆，会让我再次陷入爱情圈套。 夏未央， 我的爱可能是夏未央。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依然欢迎的是罗云熙，带着首张个人专辑《十二人生》继续做客中歌榜，掌声欢迎。 谢谢大家，谢谢耿老师。大家好，我是罗云熙。 在听完整张专辑的公告牌，我不知道此刻你的内心会是怎样的一种想法，怎样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就是无比的感慨吧。 嗯， 因为这张专辑其实从第一首歌的收歌到现在最终和大家呈现出来，已经经历了快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两年的时间， 对，就其实非常的曲折吧。 嗯嗯。 怎么说呢？因为这当中还有一些歌曲变动的一些情况出现，就是可能已经收到的歌曲但是没有办法带给大家。 嗯， 所以说还是真的一波三折，所以现在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更多的是感慨。 我们知道现在影视 OST 越来越多，那当中也反映了一些大家对影视和音乐的关注度。不过呢，很多歌曲还是要从属于影视剧才可以更多的被关注的可能。也许演一部戏会比你唱歌带来这种关注更容易一些。那为什么还会想要回到歌手的身份来推出属于自己的专辑呢？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任何身份，它都是对于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 嗯嗯， 我不仅仅是要作为一名演员演好我的戏，那么我喜欢的音乐，我喜欢作为的歌手，我一定也要做出一些事情，然后让自我的价值得到实现。所以不管是再苦再累，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勇》一样，只要有这个梦想，那就不要去放手，一定要把握住你还有这个想做的心，然后去把这件事情给做好做出来。 这首《勇》其实也是专辑当中你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完全属于你的歌曲。 嗯， 那它是一首命题作文呢，还是说是你平时也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啊，会进行一些创作呢？ 其实《勇》这首歌就是我曾经的一种心理的写照吧。 嗯嗯， 当初可能不管是在生活上、工作上、事业上，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低谷期、挫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通过写这首歌的歌词来鼓励自己，即使再苦再累，即使你会陷入迷茫，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希望，不要忘记初心，一定还是要朝着自己的梦想去追去闯。 所以这也跟你跳了十一年芭蕾我觉得很有关系。 嗯， 因为那个练功是很苦嘛，你能坚持十一年，所以这种坚持对一个人真的很重要。 对， 如果你放弃的话，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成功那一天。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选择吧。当你遇到了困难，你是选择逃避还是选择面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觉得我既然有这个梦想，那我就一定要朝着它去努力。 我们就来听这首《越挫越勇》啊，有这样一首罗云熙自己作词作曲的《勇》，收录在他的《十二人生》专辑当中。 还记得最初单纯的梦想， 着风在无际的天空去翱翔，但现实残酷无情压在我肩膀，不后退，一如既往勇敢去闯，敞开心扉，放手去追，挥洒汗水，逐梦的堡垒，再苦再累，不怨不悔，呐喊出心中滋生出那卑微，那一滴泪闪耀珍贵，不再往下坠，梦想不会枯萎，坚定信念，相信明天一起实现。喊出心中最深处那卑微， 这是一首唱出梦想的歌曲，关于勇敢的歌曲，由罗云熙自己创作并演唱，来自于他的《十二人生》专辑当中。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是跟友情相关的，叫做《钢铁人》。 嗯，没错，其实这首歌的话它就是还是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这首歌他打动我，最初打动我的是他的旋律，因为他的旋律简单明朗，而且很直接，朗朗上口，可能大家听了一两遍就已经能够跟着哼了，这是我觉得这首歌他的纯粹的地方。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他的歌词写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很缺失的一种感情，就是友情。可能在你的不管是爱人也好，父母也好，可能他们没有帮法他们没有办法帮你解脱或者说是抒发你的压力的时候，而你身边的那个最好的朋友成为了你的不管是发泄对象也好，还是借给你 倾听对象也好， 倾听对象也好，还是那个借给你肩膀依靠的人也好，我觉得是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每当失望快要到绝望，星空总被点亮，像微笑的光静静的守望，钢铁人也害怕受伤，满身盔甲不能抵挡，黑夜来临需要你来提醒我没有被遗忘，钢铁人像孩子一样想得到在乎的人拥抱和夸奖，只要你相信我，陪伴在我身旁。看过海洋才会懂得这个世界有多宽广，是你提醒我需要看更远方向，变得 像装订的鼓掌，微笑背后多少感伤，还好有你鼓励才不会被重伤，你有厚重肩膀，也有这柔软的心脏，每当失望快要到绝望，星空总被点亮，像微笑的光静静的守望。 这首唱友情的《钢铁人》，其实也很好奇，就是罗云熙在不演戏然后不唱歌的情况下业余生活会怎么安排呢？ 我平时的话会喜欢去听一些音乐，其实我自己喜欢音乐也是因为我觉得听到了这些音乐之后，对我自己的不管是压抑的情绪也好还是什么样的情绪也好，它是一种抒发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喜欢听音乐。那其次的话，我会玩玩游戏啊，然后去展示一下我电竞的风采。 你是重度游戏患者是吗？ 怎么说呢，游戏死宅男吧。 我看文案当中就是在写到放肆这首歌的时候说你是一个重度游戏爱好者 啊。没错，对。那我觉得这都是不管怎么说，就是玩游戏也好，听音乐也好，这都是我觉得我排解压力，或者说是，去在我仅有的这种休息的时间当中去放松自己的一些方式。 那跟粉丝沟通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 更多的话就是一些线下的活动了，比如说是我会空降我的粉丝群，然后去和他们聊天对之类的。然后这张专辑也有我送给他们的一首礼物，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梧桐街》啊。然后我自己呢，其实从粉丝那边得到了一些反馈，就是他们会觉得，哎，《梧桐街》这首歌到底是写给我们的吗？为什么这么像罗云熙你写给你的初恋的呢？就是他们会感觉非常的甜蜜，然后很多就是那种有小暧昧的感觉在里边。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有时候真的就把你们当作是我的初恋，因为是你们在我最低谷最低迷的时候然后给了我鼓励让我继续走下去，所以你们就是我的初恋，我就要把这首《梧桐街》送给你们。 都听见心跳的频率，夜空传遍，从昨天到今天，点滴汇成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我的音符全部为你谱写，送给你属于我们的诗篇，从昨天到今天，点滴汇成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喜欢这种奇妙的感觉，面对面，现在未来永远不会倦，一首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淡淡的旋律因为你变得独特，所有的感觉写进千纸鹤，简单的一切也很快乐，从昨天到今天，点滴汇成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我的音符全部为你诗篇，从昨天到今天，点滴汇成永远，因为有你空气变得更甜，喜欢这种奇妙的感觉，面对面，现在未来永远不会倦。 这首甜蜜的送给粉丝的歌曲《梧桐街》来自于罗云熙。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人生的低谷啊，低迷的阶段，这是在组合， 对，因为当时 解散之后的事情是吗？ 没错，因为组合解散了之后，其实我怎么踏入演员这个圈子的，其实是也是很巧合。 刚才我们不是聊到过了吗？ 对对对， 在作为组合的时候参加了生动亚洲，那通过这个节目呢，新锐导演吴娜他就发现了我，然后邀请我去参加了我的荧幕处女作《最美的时候遇见你》的拍摄， 这是一个大荧幕的电影作品了。 对，然后通过这部戏的拍摄的话，我发现我真的自己非常热爱演员，所以我就决定自己要向演员这个事业去努力，然后去靠近，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然后但是呢，因为自己曾经是歌手，但是就因为自己曾经是歌手，就很少有这种演员方面的资源，对，所以就陷入了一段低谷期。但是我的粉丝就鼓励我说，只要你选择了，我们都会陪你走下去。我就觉得这种感情是非常真挚，也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他们的鼓励让我坚持了我自己的道路走下去了。 今天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这首《冷苹果》。这首歌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感悟和一种沉淀了。 对，其实这首歌我真的还挺想说一说的。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哈，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在某一个阶段陷入到曾经的回忆当中。可能那段回忆是非常美好的，也是心酸的，是幸福的，但是也是苦涩的。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回忆，它可能都会让你很难跳出过去，走向现在的生活。但其实不管你的生活中有再多的眼泪，有再多的心酸，有再多的什么东西，它都是曾经的你。您一定要跳出曾经，然后去活在当下，不要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留给了过去。将来的你才是真正可以发光发亮的你。所以冷苹果的主旨就是配合前面刚才大家听到的三连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种非常平淡但是又不平淡的旋律，来让大家释然和沉淀。 就是也是放过自己，然后活在当下，珍惜当下。 你可以怀念过去，但是不能 沉湎于过去。 沉湎于过去，一定还是要活在当下。 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听到了罗云旭这样诚恳的关于他这张专辑《十二人生》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感想也好，音乐的分享也好，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继续听到你在音乐上新的作品。 谢谢，谢谢耿老师。 非常感谢罗云旭今天做客我们的中歌榜，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三分多钟的颓废，过去灰飞烟灭，期望不久好些，内心会支离破碎。即使可以分时表现得再无所谓，我以为回忆无悔，我以为回忆虚伪，我以为自己从未打开过心扉。一旁的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时候沉默，忍痛学着褪下保护色，生活一旁的老苹果，没经过就像你的骨骼，没人在乎对或错，回到那个时候找回我。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